性、啊、 是， 所以呢你得到一个提货券，你什么时候想要了上面有电话，打一电话最新鲜的海参就给您送到家了。好的，那今天呢我们是小秦冷冻即食海参哈，300克一大袋，一共是9大袋，那么一袋里边呢有10根，那合到一根也就是30克左右这样的大参了、 嗯、 那一共是9大袋，就是90根海参的。另外呢我们还要给大家庆州黄的小米100克一袋，一共10大袋，那么市场价5310，而且您得到那个提货券啊也是5310，但是您今天购买的价格是1380就可以拿回家。好了，那如果大家想需要的话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啊，我们的订购热线的是400-015-5151 400-015-5151。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年之计在于春，想要全年健康，春季养生很重要。比如近日气温回暖，很多女孩子都忍不住穿起了漂亮的短裙，而专家说早春乍暖还寒，应根据天气的变化一件一件地减掉冬装，特别是脖颈、腰腹和腿脚不能穿得太单薄，更不能暴露太多。而在饮食方面，春季食疗则是养生的重头戏，鸡蛋、花生、果脯、牛油果、香蕉、糙米、乳制品等食物都是对身体好、提高大脑工作效率的食材。 嗯，说了这么多呢，其实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健健康康、开开心心的过好每一天呢、啊。 嗯， 你像我们选购时间去陕西富平考察的时候，看到当地的羊倌们，虽然呢都已经是50-60岁了，但个个呢都是面色红润、神采奕奕的。 嗯， 早上5点多钟，羊倌就会准时把奶山羊们赶到山脚下，山羊们啊就成群结队的排着队伍上山吃草、散步、晒太阳。 嗯， 渴了就喝山上流下来的清水，饿了呢就吃新鲜的青草，这样的奶山羊挤出来的羊奶啊给家人喝着才放心呢。 嗯，那一定要告诉您，这就是瑞麟乳业的羊奶牧场，上千亩的天然生态环境，2小时冷链快运，快速杀菌成奶。厂商建议零售价格是258元一盒，一盒300克，15袋独立包装，华到每袋呢是17块钱，但是今天瑞麟开春特惠，3.4折直供只要89块钱一盒，华到每袋呢才5块钱。而且现在您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订购3盒，还有一只紫砂养生杯免费赠送，热线是4007106108 4007106108。 哎，算算看呢，原价是774块钱的3盒瑞麟羊奶啊，再加上价值188元的紫砂养生杯，一共才花到267块钱，等于说呢划下来啊羊奶粉才3-4块钱。 嗯， 这和平时咱们喝着普通奶或者呢去超市买奶的花费是差不多的。 嗯， 但是您给家人享受到的却是多种的营养元素的瑞麟羊奶粉。 嗯， 而且这紫砂杯啊外壳采用的是304的不锈钢铸造，表面是黑色的钢琴烤漆，内胆采用紫砂材质，透气性优良，茶汤更香醇，加上旋钮式杯盖防漏水更方便。4007106108 4007106108。 手机尾号8902的朋友说，200多块钱就是请朋友吃顿烧烤的钱，但是今天可以给爸妈喝上一个半月的羊奶粉，那一定要参与。1038的朋友说，知道羊奶好但一直没喝过，今天200多块钱可以喝上一个半月，还有紫砂杯送，那就试试看吧。 确实啊，很多朋友呢担心说羊奶会有味道啊，自己喝不惯怎么办呢？ 嗯， 跟您解释一下，瑞麟乳业专业做羊奶已经10几年了，羊儿从出生开始就已经把山味大的公羊和母羊呢是

不知道怎样证明相爱是两人事情。我不喜欢你怀疑，怀疑爱是可怕的武器，谋杀了爱情。我在这里本来是晴朗好天气。 Black Heart 千年来，灵芝一直被认为是仙草、瑞草，是历代王公贵族的养生珍品。现代科学研究也证实，灵芝是促进人体整体平衡健康的理想调节剂，备受养生名家推崇。充分挖掘灵芝瑰宝作用，普及健康知识，平衡养生公益健康节目将告诉你科学养生的方法。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下面我们就有请健康顾问翟建中向大家介绍相关的健康话题。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讲的话题是春捂要讲技巧。春捂呢是我们老祖宗在长期生活实践里边总结出来的养生要则，当然呢与秋捂具有同等重要的保健意义，而且呢得到了现代医学的认可。那么春捂的好处呢是很多的，春捂呢有利于调节人体的恒定温度，不论说季节怎么样变化，人的体温呢你总要保持在37度啊左右，而人体呢要保持恒定的温度，一个呢就是要靠血管的收缩和皮肤的出汗来调节，第二个呢就是要靠增减衣服来维持。如果你过早的减掉了衣服，就会破坏人体恒定温度的调节，进而呢连住健康。春捂呢有利于呢抵御风寒，人实际上呢同自然界万物是一样的，在春天开始复苏，原先处于冬眠状态的皮肤细胞开始活跃起来了，毛孔张开。如果有冷风气袭来呢，那么就会长驱直入到我们体内，使人顿生寒意。春捂呢也有利于适应季节的变化，在初春时节经常有寒流和冷空气南下，导致气温呢急剧下降，如果不捂呢，那么就很难适应这种冷暖的变化，甚至于呢容易导致感冒、气管炎、关节炎这些疾病的发生。老人小孩呢体弱，以及患有各种慢性病的人，那么实际上是春捂的重点人群啊。你脱减衣服呢必须要慎之又慎，另外呢我们在一定范围内与一定程度上，春捂呢也是一种耐热的锻炼啊，可以增强我们人体对炎热的自然适应能力，为我们度夏呢做好一个准备。那么怎么样捂才算科学呢？其实呢春捂一直是一个较为笼统的概念，虽然呢我们老祖宗也有一些这方面的具体说法，你像说二月休八眠一彻，三月还有梨花雪吃了端午粽再把眠一送等等这些时间表，但是呢这些说法呢对现代人养生保健确实是远远不够的。随着医疗气象学的兴起，科学家呢对于春捂有了许多更科学更具体的研究，提出了一些供大家在实践中便于操作的依据，也就是说春捂的几个技巧。第一个，我们说冷空气到来之前的24到48小时是开始捂的最佳时机。医疗气象学家也发现，好多疾病的发病高峰与冷空气南下 和降温持续的时间是密切相关的。比如说呢，感冒呀、消化不良啊，早在冷空气到来之前便捷足先登。而这些青光眼呀、心肌梗死啊、中风呢，这些疾病在冷空气过境的时候也会啊居然增加。因此呢，捂的最佳时机应该在气象台预报的冷空气到来之前的24到48小时开始。希望大家多注意气象预报，如果一两天内有降温，我们就要及时的捂，再晚呢那就是雨后送伞了。第二个呢，15度是捂的临界温度。研究也表明，对于多数老年人或者体弱多病的，则需要春捂的来说，那么15度可以看作是捂与不捂的临界温度。也就是说呢，当气温持续在15度以上而且相对稳定的时候就可以不捂了，如果15度以下呢一定要捂。第三个呢，日夜的温差大于8度是捂的信号。因为春天的气温呢，前一天还是春风和煦啊，春暖花开，霎时间呢则可能寒流涌动。面对这种呢寒而脸的天气，我们呢要随机应变的加减衣服，而且何时加衣呢，研究也表明，如果日差啊日夜的温差大于8度的时候，实际上就是该捂的信号。第四个呢，捂的持续时间啊，一般的说呢7到14天。捂的这个衣衫呀，随着气温的回升总要减下来，而减得太快呢又可能出现啊杂暖脱棉衣冻成病的后果。那么怎么才算捂到位呢？医学家也发现，气温转冷自然需要及时加减啊御寒，即使是这个时候气温回升了，我们也得再捂7天左右。尤其体弱多病、高龄老人，那么捂的时间再长一点啊，最好在14天以上，这样身体呢才能逐渐的适应。所以说呢，7到14天是春捂的最佳持续时间。第七个呢，重点要捂下半身。古人在长期的生活与劳动实践里边也认识到，寒多自下而生。因此呢，古代养生家提出了春令易折啊，我们应该下边厚上边薄啊这么个主张。实际上呢，这与现代医学所认为的人体下部的血液循环较上边差啊容易受到寒冷侵袭的观点实际上是一样的。从以上分析呢，我们可以看出春捂是非常重要的。实际呢，春捂呢还有一层非常重要的意义，那就是保护人体的阳气。在内经里边呢有一句话，阳气者热天于日，失其所折寿而不胀。也就是说呢，阳气就像天上太阳，你失去了阳气，人呢就会缩短寿命，那么你就容易得病。有阳气则生，无阳气则死。所以春捂呢实际上就是保护阳气的一个很好的办法。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以下是广告时间。一年之计在于春，阳春三月正是养生保健的好时机。为了倡导春季科学养生，回报广大消费者，仙牌灵芝集团定于3月16日至19日开展春季优惠大酬宾活动。请记住，优惠的时间是3月16日至3月19日。咨询电话是6618-2780 6618-2780 6618-9762 6618-9762。 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在春季呢，当然我们说春捂是很重要的啊，除了春捂以外呢，来保护阳气，提高我们的免疫力，实际上也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在《本草纲目》里边呢就明确写道，灵芝呢能补五脏的阳气，阳气呢就代表温度与热量，阳气实际上呢也是免疫力，你阳气旺盛了， 免疫力正常了，抵抗疾病的能力呢就会增强。阳气如果虚了，就容易生寒，容易呢受到外邪的侵袭。而且春天呢是主风的，我们知道中医说呢六淫，你像风寒暑湿燥火啊，这个风呢是打头的，风呢为百病之长。外界的空气凉一点，人有时呢还不感到太冷了，但是呢一有风吹啊，人就容易感到寒冷，因为风可以在短时间里边把你的热量带走。人呢一旦被风吹了，散热呢就很快，所以说呢什么地方冷什么地方就有病。经常有人说手脚凉啊，心口凉，实际上肚子冷啊，脚冷啊，膝盖凉啊，更有人甚至说是背凉。实际上我们说呢，人的前边呢是阴，后边是阳啊，后背属于阳了，而且呢后背呢是督脉，督脉呢是阳中之阳，后背凉了你更容易得病，凉呢就是阳虚了。如果你服灵芝呢补五脏子阳气，那么更符合我们说的春捂啊这么个意思。我们一再给大家说啊，阳气是很重要的啊，阳气呢就代表温度热量，气代表力气，人的气虚了啊，气丢了这是小事儿，你休息一会儿你睡一会儿呢又有了，但是阳气丢了，阳丢了，温度丢了，那是大事儿啊，阳虚呢就不容易补回来了。我们也说阳气代表免疫力，免疫力呢实际上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它是有具体的内容的。免疫力呢有两个指标，一个呢就是你的体温啊，我们是体温正常的在36.5度到36.8度啊，在这个37度啊，在这个范围，这就是一个指标，表示你的体温。小孩呢在37度。第二个呢就是白血球的数量啊，在4000到1万啊，这两个指标实际上就代表了我们免疫力啊，这两个指标正常了，实际上就可以说你的免疫力就正常了。我们前面说了，春捂的目的就是要使人保持正常的体温，36.5度到36.8度。增减衣服呢也是保持恒定温度的一个好办法，你低于这个温度，阳气就容易虚，阳虚就会生病，所以我们常服灵芝补五脏的阳气也是有利于春捂的。因为灵芝本身呢它经过现代医学检验也含有很多有效的成分啊，可以双向调节我们的免疫力。因为免疫力呢如果正常了，那么我们身体里边各项指标就会正常，我们内环境就稳定了。如果免疫力呢不正常了啊，我们的防御免疫防御过高了，那么就容易得过敏疾病。免疫力呢低了，那么就容易呢出现一些感冒呀、气管炎呀这些疾病。那么灵芝本身呢就是双向调节免疫，实际上呢就是保护我们人体正气。那么在春季呢春捂的时候呢经常服用灵芝，实际上对我们免疫力呢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高。灵芝本身可以双向调节免疫，免疫力稳定了以后呢，我们的神经、内分泌各个系统都会处于稳定状态。因为我们全身的各个系统呢它都受到免疫、神经、内分泌这三大系统、三大网络的调节啊，我们人体的每一个细胞、组织、器官都受到三大网络的调控。如果这三大网络稳定了，我们的内环境处于稳定状态，这个时候呢我们适应外环境能力也会明显增强啊，不至于外界寒冷啦，我们就容易得一些疾病。另外呢灵芝本身它也是一个调节，对我们人体各个脏腑能起到一个很好的调节功能。因为人体到人呢到了春天的时候呢，当然春捂呢是很重要的，但是有些人呢有好多慢性疾病，那么这些慢性疾病呢 也容易呢在这个时候复发。因为你有时候呢春我们没有适应这个春季气候的变化，尤其小孩老年人啊，我们到了春季以后呢，尤其一立春，人很不容易适应，不容易适应这个气候变化，我们内环境就不稳定，